艺术中心音乐厅，我们不听不散。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21:00。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不少关于吃的故事。这位爱吃的女客人究竟是怎么看待北方的盛宴的？她最热爱的到底是哪种味道呢？哎，慢走啊，欢迎下次光临。 唉，可算走了。 啊？你说刚才那位客人？ 是啊，你没闻到他身上有股特别冲的火锅味吗？还是铜锅涮肉的味儿？ 哎，哪种涮锅都能闻出来啊？ 我鼻子很灵的。 这附近啊，确实有家铜锅涮肉的老店，在这片儿挺有名的，尤其是铜锅涮羊肉，羊肉很嫩，味儿呢特正宗。不过吃完之后，身上的味儿也很正宗。 其实啊，我不是嫌那个味儿难闻，就是觉得闻了久了，自己的馋虫都勾出来了。哎，能告诉我在哪儿吗？我也想去尝尝。 啊，出门右拐第三个胡同，再往里走大概50米，哎，你看到店门口挂俩灯笼的，就是那家。不过现在这么晚了，我想他们家应该关门了吧？ 没事儿，那我明天中午去。不瞒你说，我上一次吃铜锅涮肉还是10年前呢。 10年前，这么久了？ 是挺久的。哎，对了，你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吃铜锅涮肉是什么时候吗？ 第一次吃铜锅涮肉，这个谁还记得呀？ 我就记得，是在我11岁的时候。因为那年是我第一次来北京这边，吃到了好多家乡吃不到的好吃的，所以印象特别深。尤其是我还吃到了人生中第一个汉堡。 是吗？ 你是不知道，我家在南方的一个小县城里，地方不大，人也不多，能吃到的快餐特色小吃就更少了，所以能吃到汉堡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班里同学听说我吃到了，都特羡慕我，这得好好感谢我妈。 是她带你来玩的？ 嗯，我妈年轻的时候卖过烟，天南海北的都闯过。在我上小学2-3年级的时候，她就分管了东北3省的业务，还经常来北京办事儿。因为她生意做得不错，又见多识广，所以知道特时尚，烫卷发、穿短裙、背名牌包什么的，可潮了。我记得我11岁那会儿特别爱臭美，总想买一堆漂亮衣服，天天换着穿。那年到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妈正好出差回来，说要带我去北京见见世面。她平时一直觉得我很土，说女孩子光靠衣服打扮是不够的，应该多出去走走，增加一点气质美。后来在火车上，她问我到了北京最想干什么，我想了半天， 最后就说了六个字，爬长城吃汉堡。 嗯，你要说爬长城我能理解，但是这吃汉堡，你对汉堡是得有多执着呀？ 刚才不是说原因了吗？我那时候就是觉得来北京爬长城吃汉堡是最赶时髦的事儿。我妈估计也是觉得我可怜，刚一下火车都还没来得及放下行李，就带我先去麦当劳吃汉堡去了。我推开麦当劳的门，扑面而来的全是汉堡味儿啊，而且牌子上有好多汉堡的图片，还搭配着不同的吃法，看得我眼都花了，也不知道选哪个好。最后我决定还是尝一下黑胡椒汉堡，因为前几个排队的人都选这个，结果没想到那胡椒酱又黑又黏，吃到嘴里味还特怪，当时我就不想吃了。但我看周围其他人吃得很香，又怕我妈说我浪费，还是硬着头皮把它吃完了。 第一次吃汉堡就选黑胡椒味的，估计是够呛。 可不是嘛，之后那几天也是，我喝了固体酸奶，吃了北方的饺子，京酱肉丝，咸豆腐脑，还有放糖不放盐的西红柿炒鸡蛋，感觉自己味觉都快错乱了，心里也有那么点失望，因为他们真的没我想的那么好吃，不过倒是也很新鲜，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还发现涮北方的清汤火锅锅底居然没有猪蹄和土鸡，当时我就在想，这清汤也能算是个火锅？但后来我吃到了铜锅涮肉，哎呀，羊肉在芝麻酱里一蘸，好吃极了，我瞬间就成了铜锅涮肉的迷妹。 终于有一样北方菜入你的眼了，不容易啊。 后来还有好多呢，之后我妈又带我一路北上，吃到了沈阳、长春、哈尔滨，从中国人开的小馆子到俄罗斯人开的西餐厅我都尝了个遍。 嚯， 那个寒假我每一顿饭都像是盛宴。在回家的路上，我妈还给我买了一种零食，叫鲁鹌鹑，就是真空包装的那种，啃起来特别香，被我称为零食的终结者。我真是爱死了，之后就让我妈每次出差都帮我带两包，她还笑我都出来见了世面，要的零食还这么土。 哎，说起来，你这一路这么猛吃，最后胖了不少吧？ 哎，还说呢，我那会儿回来以后，胃口一下就大起来了，简直是无肉不欢。到了初中，更是胃口大开，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食欲，一直吃到了初中毕业，整个人愣是胖了两圈。毕业那会儿学校体检，发体检单的时候，班主任还提醒我要注意饮食，多运动，适当减减肥。我对他的话也没怎么上心，该怎么吃就怎么吃。用现在的话说，吃使我快乐，快乐比一切都重要。而且中考后的那个暑假，我家附近开了一家叫麦奇汉堡的餐厅，生意不错，每天都有很多人去那儿排队买汉堡，我也凑热闹吃了一回。他家的香辣鸡腿堡特别好吃，又香又辣，分量十足，我之前吃过的胡椒汉堡跟他比简直弱爆了。我打包了一个回去，想给我外婆尝尝，让她也干干时髦，没想到外婆咬了一口就不吃了。 她吃不惯吧？ 她说太难吃了，嚼不动，还问我中间的菜为什么是生的，外面的饼还不如烧饼好吃。当时我还觉得他挺可怜，这么好吃的东西都不喜欢，这才叫土呢。所以就想像我妈带我来北京见世面那样，也想带外婆出去走走，见见世面。可结果还没来得及，我就又被我妈追到越冬去了。 越冬？又是去玩的呀？ 是搬过去住了，我妈因为工作变动被调到了那边，她是想让我跟去见见更大的世面。 我猜你又吃到了不少好东西吧，那儿毕竟是广东啊。 那儿的食物简直是刷新了我的三观。 我懂你意思了，有不少稀奇古怪的吃食，对吧？ 没错，有一回我妈的客户说要请我们吃饭，我听说他们要吃猴子，虽说我天生喜欢吃，不怎么挑食，可听说他们要吃猴子，我可接受不了，连问了我妈三遍是不是动物园里那种猴子，我妈说是，当时我就彻底崩溃了，哭着求我妈别吃猴子。 还好我妈说她不吃。 嗯，这个其实我也不敢吃。 唉，自从经历了这时候，我的胆子是越来越小了。在餐桌上，干锅野兔算是我吃过哺乳动物的极限了。 其实，据我了解啊，广东那边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吃的，而且粤菜的精华也绝不是那些猎奇的山珍海味，倒是他们的家常菜，比如煲汤，哎，真的不错，美味又养生。 没错，其实我们也不是天天在外面吃。我上高中以后，因为学习压力大，我妈为了让我安心学习，营养跟得上，就跟单位申请把出差的时间减半，专门在家给我做好吃的。她去过的地方多，做菜也好吃，南北方的食物都能做，我那段时间在吃上可享了不少福。不过这做饭好吃有时候可不一定是件好事啊。 是因为容易吃胖？ 那是原因之一，最要命的是原本我妈是为了让我吃好饭好好读书，没想到她做的饭太好吃了，我一吃饱就犯困，根本没办法好好听课。我因为经常吃午饭吃得太饱，下午上数学课的时候大脑缺氧，老想睡觉，到了晚自习结束又饿得不行，回到家就着中午剩下来的饭又加了顿夜宵，本想着这回就好好学习了吧，结果又困了。 哎，那你少吃点不就行了吗？ 你忘了，我控制不住自己的食欲啊。有一回我一口气吃了半锅饭，我妈忍不住大发雷霆，说我成绩不好饭都白吃了。可饭怎么会白吃呢？我变胖了呀。真的更胖了。高考前段时间，同学的妈妈都给自己的孩子买补脑用品，我妈呢看电视购物给我买了一堆减肥食品，她想让我控制一下食欲，但一点用都没有。后来她也只好命令我每顿最多只吃一碗饭，还不让我把饭压得太实，也不让我吃零食。她以为这么控制我，我就能在高中毕业学校体检的时候顺利过关，结果我一上秤还是露馅了。 多重啊？ 你看我才1.6米的身高，体重都快126斤了。我跟医生说了好多好话，他才勉强答应在我的体检表上少写6斤，凑个整。 其实我感觉这也不算很胖啊。 得了吧，我那时候是粗腿圆脸虎背熊腰，所以显得比体重更胖。体检后我都没敢跟我妈说实话，那一阵儿我每次一端起碗，我妈就问我，你是要吃还是要买？这句话对我还真有点用，我一听他这么说就真不去半碗饭。当然了，物极必反，我妈的监督也逼了我做了选择。 什么选择？ 要到北方上大学。 北方什么意思啊？ 来北方上大学就可以不受我妈的监督放开吃了呀。 这种理由啊？ 吃货就是这么任性。我当时的理念是人生得意须尽欢，能趁大学的时候享受点美食就赶紧享受吧，再大了可就没那个时间了。 然后你就考过来了？ 是啊。结果哪知道刚来的那段时间天气简直干死了，我浑身上下不舒服，几乎每个月都得去医院。 水土不服了吧？ 嗯，是有点，当时发烧连输了好几天夜。不过有一点好处就是人变瘦了，可我一瘦下来吃东西就更肆无忌惮了。我记得那会儿经常跟同学出去吃好吃的，不是去西四北大街排队买煎饼吃，就是去南小街吃卤煮，到了夏天晚上就去经贸大学对面的烧烤摊吃烤串，冬天呢沿着东河院去吃南门涮肉喝啤酒。记得快毕业那会儿，我们一帮朋友聚会吃铜锅涮肉，看着锅里咕嘟咕嘟冒着泡，还有窗外的人影和灯光，一边大口吃肉大口喝酒一边聊天，肉吃腻了就来头糖蒜，我还笑着跟朋友们说年轻真好。唉，不过那就是我最后一次吃铜锅涮肉，一晃都10年了。 那为什么这么长时间都不吃涮肉了呢？吃上了？ 何止是不吃涮肉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把所有肉都给戒了。 啊？为什么呀？ 因为我妈她 得了癌症。 啊？ 所以整整18个月，我一口肉也没吃过。 这我还是不太明白啊，你妈妈的病跟你吃肉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我想临时抱佛脚啊。我妈刚查出来癌症的时候，全家人都不信，她那么健康的一个人怎么会得癌症？可是事实就是事实，所以我当时一门心思只想让她的身体好起来，可我一点忙都帮不上。当时正好听人说去雍和宫祈福发愿的话也许会对妈妈有帮助，所以当时我就去发愿，只要我妈身体能好起来，我愿意一直吃素不杀生。 这个还真是临时抱佛脚。 我妈听说之后还骂我呢，她说我书都白念了，还反问我说如果吃素就能治病的话，那还要医生做什么。我也明白她说的有道理，可我当时真的很绝望，这就算是一个念想吧，总觉得这样好歹算是为我妈做了一点事儿。我妈没能拗过我，我俩商量好，她配合医生积极治疗，我信守诺言。不过刚开始吃素的时候真的很痛苦，因为饿得快，半夜有时候还饿得睡不着，真瘦了好多。 那你这样撑得住吗？ 撑不住也得撑。有一回我做梦，梦到自己在吃饭，夹了一块酸香排骨放在嘴里，结果在梦里我告诉自己不能吃，把排骨又给吐了出来。早上我饿醒了，坐在床上就是一通哭。得有那么几个月，每天早上路过包子铺的时候，看到店里的人吃肉馅的小笼包，就会多瞄上两眼，羡慕得直咽口水。后来我怕自己坚持不住，开始绕道走，眼不见心不烦。 其实我并不反对素食主义啊，但真正的素食者都是从心底里不想接受肉食才主动选择的。你这样嘴上拒绝，可是心里还想着，是不是有点形式主义啊？ 可是真的管用啊。 啊？ 我妈的病最后真的彻底好了，虽然我也没办法确定到底是我吃素还是治疗的结果吧。 你看，其实你自己也知道到底是什么救了你妈妈，对吧？现在医学已经很发达了，很多癌症都是可以治好的。哎，那你是不是又可以吃肉了？ 嗯，我是开了荤，可能是因为太久没吃肉，第一口吃的是老鸭汤，感觉味道特别腥。朋友后来又带我连吃了3天的肉，但我发现肉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吃了，我好像更喜欢青菜煮面了。现在跟客户吃饭，满满的一桌山珍海味，在我这儿味道也全变了。可能是因为自从我经历了我妈生病的事儿，我才发现这天南海北的宴席再怎么吃也吃不出家里的味道。我现在就喜欢吃我妈做的家常菜，像凉拌木耳、白灼芥兰、丝瓜炒蛋、清蒸老虎斑，配一碗干贝白菜汤，再添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哎呀，就这四菜一汤千金也换不来。 哎呀，说得对啊，有一种味道确实是千金不换的。哎，你稍等啊，我想送你杯鸡尾酒。这个是你的鸡尾酒，它是由金酒、甘味美思、压榨柠檬汁、马拉斯加酸樱桃利口酒、杏仁白兰地利口酒调成的，名字叫做留给我。 留给我？ 这个就是当年你发愿的时候真正想说的话吧。 啊，我真正想说的，我就是一心想让我妈好起来啊。 对，但其实啊，你当时真正想对病魔说的其实是把只有妈妈才能做出的味道留给我吧。 怎么可能只想留住味道，我想留住的是妈妈这个人啊。 这是肯定的，妈妈带给你的当然不只是美味，只是刚才听你说了半天美食，我发现几乎所有在你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美食都是你妈妈带你吃的或者给你做的。与其说你爱的是那些食物，倒不如说你爱的是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